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五十集，两人皆是淡笑，李自如问道：“ 这猫可有名字？我前些日子来都没见到，这还是头一回。” 问得韩听竹皱了眉，他还是从未听阿音叫过猫的名字，自己因对这毛茸茸的玩意儿也有些排斥，一没过问。 等下你问阿音，是他要养。 却不成想，没到一刻钟，那猫尿了。阿音被外面不断的花炮声吵醒，再看身边软垫上没了黑影，换来个丫头问，说是上了楼。走完最后一节楼梯，阿音看到韩听竹拎着猫的后脖梗，同李自如一起往楼梯走。他加快了步伐，把猫抱过来，语气有些嗔怪：“你作甚的抓他？我这般抓你，你便好受？”整座城之中敢呵斥韩听竹的，便也只有阿音一人。阿音话落，悄然看向身后黑漆漆未开灯的走廊，感觉闻到了些不寻常的气味，有些出神。他脸色愈冷，不愿多说，气势压得人觉得心惊，可眼下两人都不怕他，便沉默着下了楼。李自如笑着同阿音解释，指着书房门口被扔出来的靠枕道：“ 听竹把猫抱到了书房里，这小家伙许是见他也浑身皆黑，遇上同类便开心的尿了。” 阿音听了倒有些惊喜：“可尿他身上了？”“ 那倒没有。”“ 可惜了。”“ 确实可惜。” 想法一拍即合，笑意融融下了楼。阿音忍不住回头看了几眼，心下暗自思忖：年三十的夜，无风无雪，韩听竹有些生闷气，只觉得自己还不如个黑毛畜生。夜里两人上了床，韩听竹倒也没刻意背对着阿音，靠在床头翻一本有些破旧的册子。他余光看到，心里笑他白日里拜官二爷，夜里倒文绉绉的读起书来，真是别扭。看什么呢？好生认真。韩听竹眉毛微动，不大情愿似的开口：“ 索琳囊的本子。”“ 不是说最爱春闺梦，现下这是有新的宝贝着了？”阿音语气总是那般弯弯绕绕的，与阴阳怪气不搭边，就是明晃晃的不好好说话，撩你心痒痒。韩听竹木着脸解释道：“ 索琳囊开眼后，由戏池连听了十天十场，记下了本子，传开来了，便有人送了我一册。”“ 那为何不直接找程老板要一份誊抄下来？这也没什么的，流传开来仍旧是他程居农的大作，还是说温藕红小妻？”韩听竹听了忍不住低笑：“ 戏痴的故事总归是情深才成传奇。”“ 切，又是这些虚的。”阿音要道一句着实是痴，痴傻的痴。韩听竹放下了本子，关了昏黄台灯，卧室里一室漆黑。阿音无声蹭得离他近些，韩听竹感知到，心下一动，伸手把人搂到怀里。他不是不会做这些事情，只是心里太过强硬，大多数时候觉得抹不开面子。感觉到男人身体的温度，因他实在是凉，娓娓开口道：“听竹。”好似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，韩听竹开口打断道：“ 我还不知道那黑毛怪的名字。”“ 幼稚。”阿音心里啐他：“哪里是黑毛怪？”阿音语气里又添了几分造作，带着委屈勾他：“你惯是这般凶，谁喜欢你这样？”美人嗔怪本就无人能够抵挡，最难得的是平日里生得如多次玫瑰的女人在同你示弱，韩听竹也要被撩起火。黑暗中男人皱眉，谁也看不到， 阿音摸不准他线下情绪，直后悔灯关了才同他说话。下一瞬，左侧的绵软被他不甚温柔地握住，暂时没进一步动作，似前置似挑拨。 我只要阿音喜欢，你不喜欢吗？ 大抵是不喜欢吧。阿音心里咕哝着，开口却绝不会这般说。韩听竹也不给他说话的机会，直接堵住那张嘴，下面的手也收紧动作，依旧满分霸道，是真真切切的韩听竹。阿音为这真实认知心跳加速，试图睁眼逃脱他带来的汹涌情绪，却被迫陷入更深。正月十五，线下已不再叫做上元夜，而是元宵节。即便阿音在上海待了这么多年，还是有些心中怅然。到处新兴世界般的霓虹灯牌，大幅广告，再无满城花灯如昼盛景。弄堂里的小门小户倒是会在除夕夜挂上两只大红灯笼。寒夜飘摇着到了十五，模样也是落魄萧瑟，看得人徒增伤感而已。阿音起初还会出门走走，久而久之发现时代当真不同，一切都变了，就也不再出去自讨无趣。刚过除夕那日，他就问过韩听竹，正月十五有何打算？他原是没当回事儿，摇头算作回应，阿音便也没再多说。后知后觉发现，他好像年年到了十五这日，都有些过分沉默寡言，便立刻摇了电话换唐三来。因而元宵节这天，韩听竹在自家公馆办堂会，户上得了帖子的人都有些惊。因自从韩老去世，新上来的这位可是从来没办过堂会，有说话不中听的指导，穷乡僻壤出来的还是上不得台面，只知道爹面子的上赶着去戏院看，总归你怎么做他们都挑得出来错处就是了。静下来再仔细一想，眼前说得出名的角可是都不在上海，帖子上亦没有写明请的是哪位，众人便愈加好奇，急着前来，未到约定的时辰便已经坐满。韩听竹在楼下同人打招呼，得空叫唐三去寻阿音，一楼找了遍也没见着，还是上了楼，发现他刚从韩听竹书房里出来，手里抱着个花灯，有碎发垂落，娇艳眉目竟觉满是温婉，低眸浅笑。见着唐三把花灯递过去，今年就做了这么一个可看的，去给我点了蜡烛挂起来。唐三应答，同他一起往下走。阿音听着有些熙攘热闹的声音入耳，有些不悦，这是做甚？ 先生怕阿姐愁闷，办了堂会。 他今日完全没刻意打扮，全靠一张底子撑着，线下表情不太明显，唐三看不出其中情绪，有些紧张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